生命不息。

锵咚叮咚锵，咚咚锵咚咚锵，咚咚锵咚叮咚锵，咚咚锵好咚咚锵，摇好摇好扭动锵，摇好摇好扭好，摇好摇好扭好扭， 说要可以呀，都要可以，什么花开在水里， 摇好摇好 鲜花满足了我呀，可怜头儿开呀在水里， 咿呀哎呀咿呀哎呀咿呀，可怜花儿开呀在水里。 Yeah. 冰雪好霜呀。 歌唱新生活，摇号， 唱年歌。 Yeah. 花开又一春啊，花开又一春啊， 大街拉 十六个娘来就走一进，多么之 Yeah.